你给上司为你办公室电脑所提供的内容，上纲历来两百零四年，唐诗三百首鉴赏，第一百零二首诗《宋儒宁》，作者李白。江山万百国，怕水鸟东山。此地日未片，孤鸿万里征。浮云如子日，老李故人情。非说此子客，萧萧白马鸣。读诵完毕，李白博士的内容都是公众所有。